33集《阻击部落》。泰瑞纳斯从城墙向下望去后，露出了痛苦的表情。兽人部落已经渡过了洛丹米尔湖，眼尖的弓箭手们报告说，兽人们搭起了简易的桥梁。不过在这个距离上看起来，他们仿佛就像蚁群一样从水面上涌了过来，而且正在迅速地靠近城墙。 他们来了， 泰瑞纳斯惊讶于部落庞大的数量。他们还是高大的野蛮人，随便一个就和最高大的人类一样强壮，而且体型更加宽厚，有着强健的肌肉和巨大的兽形脑袋。好在他没看到什么工程器械，只有一根粗壮的圆木被用来当作工程锤。但是兽人们都带着武器，巨大的战锤、战斧与大剑，他相信他们同样带着绳索与爬钩。还好洛丹伦的城墙一如既往的坚固，从未有敌人能够突破他的防御。泰瑞纳斯下定决心要将这个记录维持下去。当然他们没有时间去准备了，要集合人民不算难事，因为大多数人本来就住在城中，但是家畜则要麻烦得多，所以有些牲口干脆被抛下，让他们自生自灭，就像其他东西那样。只有那些体积最小最贵重的财物被带在身上。守军们尽量保证在城门关上封闭之前，让所有人和财物都进了城，但大多数人逃出来的时候，只有身上穿的衣物和当时能随手带上的工具和其他财物，他们的家园肯定会被部落摧毁。泰瑞纳斯也明白，将来要重建家园会花上很多时间，但前提是他们能击退部落。他环顾着城墙，他的卫兵与士兵们已经做好了准备。要保卫这么长的一道城墙来说，人数有些少，这是因为他大多数的士兵已经与洛萨和联盟其他军队一同开拔。但泰瑞纳斯对此并没有感到后悔，部落必须被阻止，而洛萨也需要能够调度尽可能多的军队。当然他从来没有想过部落会进攻这里，更不会想到联盟的主力既没有在他们的进攻道路上阻截，也没有在他们后面赶来增援城市的守军。但是即使是洛丹伦被攻陷，如果联盟最终取胜了，那这个代价也是值得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泰瑞纳斯会将这座城市拱手相让。他向下望去，觉得兽人们现在已经离得足够近了。在这个距离上，他能够看到兽人们的獠牙，还有身上挂着的流苏、骨头与勋章，显然这都是在之前战斗中的战利品。很好，泰瑞纳斯要让部落知道，这次战斗比他们先前所遭遇的都要困难，无论发生什么，部落将记住这场战斗。 导热油！ 随着泰瑞纳斯一声令下，下面站成一排的莫雷夫和其他人都点了点头。他们倾翻排布在城墙上的巨大干锅，让沸腾的热油沿着城墙倾泻而下。冲在最前面的兽人这时已经来到了墙边，热油当头淋下，将他们彻底浇透。热油烫掉了兽人们的血肉，许多兽人都痛苦地尖叫起来，最前排的兽人全都缩在地上翻滚抽搐着，只有几个兽人摇摇晃晃地逃开了，大多数再也没有起来。 准备更多油！ 泰瑞纳斯再次发号施令，仆人们赶紧跑起来执行，用粗杆把大锅撑起来运走，再把这些大锅重新装上油，加热后再运回城墙上需要不少时间。不过这不是一场迅速的遭遇战，或者是速战速决的战斗，这可能会是一次长期围攻。感谢圣光，他们的食品饮水储备充足，能够支持数周，再叫上一两次，他们可能就会把油用完。不过这只是一道开胃菜，泰瑞纳斯有的是招数对付这些胆敢攻击他家园的野蛮兽人们。索拉斯托尔贝恩就像是一只山地山羊一般轻松地翻越着山脉，他带着脚钉的重靴在崎岖的灰色花岗岩上寻找着牢固的落脚点。他的士兵们跟在他身后，每一个人都既熟悉在山间攀登又擅长作战。 激流堡是一个高山王国，他的子民们从小就学会了如何攀登岩石峭壁以及翻越山峰。奥特兰克的第一条山路就在托尔贝恩面前，他已经能够看到一些正在从积雪中走过的身影，这些高大魁梧的身影正步伐平稳但笨拙地行进着，显然部落的兽人们还不习惯奥特兰克山脉这样的海拔，这些山路正是为不熟悉山地的人开凿出来的。山路一直延伸到山外，使得奥特兰克和激流堡能够与他们低海拔的邻居们交易和沟通。托尔贝恩和他的人民则不需要这种方便，他们更喜欢自己攀爬到他们乐意的任何高度，而不是被困在他们面前这样的槽道中。这种山路太容易被阻塞和被埋伏。托尔贝恩蹲下来，向他的士兵们做了个手势，准备好了战斧。他在等待一个恰当的时机，就是现在。托尔贝恩越过岩壁，稳稳地落在两个兽人之间的山路上。就在两个兽人措手不及间，他的战斧寒光一闪，让一个兽人的脑袋和身体分了家，然后反手一挥，砍中了另一个兽人的喉咙。两个兽人都倒下了，他们两边的兽人跌跌撞撞地乱作一团，纷纷举起武器准备反击。但此时另外四名托尔贝恩的战士分成两边，也跳到了山路上，他们劈开了队伍中的另一个兽人，然后更多的士兵们跳了下来，依次攻击那些其余的兽人。几分钟之后，这20多个兽人就全死了，山路上堆满了尸体。托尔贝恩和士兵们把这些已经被冻僵了的兽人尸体推到一起，一直堆到山路的最高处。他在那里部署了10来个人守卫这个临时的路障，然后带着剩下的战士们又爬出了山路。 很好，这样就解决了一条路。 另一条路他们只需要再爬不到1个小时就能到，但他们发现那条山路上也挤满了行军的兽人，他们用相同的方法发动了攻击。托尔贝恩能够看出兽人们都是令人生畏的战士，他们高大强壮而且坚韧，不过他们并不习惯寒冷或者高山，也不习惯从他们头顶上跳下来的敌人。第二条路、第三条路就像第一条路一样被简单地解决了，第四条路则稍微麻烦一些，因为这条路最宽，它能让4个人类或者3个兽人并肩走过。因此托尔贝恩和他的战士4人一组跳了下去，很快这条路也被堵住了，他们还推下巨石，保证这里再也无法通行。第五条路很通畅，至少没有兽人。托尔贝恩发现有几名战士驻守在这里，他们是穿着奥特兰克橙色制服的人类士兵，而且他们同时守在道路上方和路上。一名奥特兰克士兵发现了他们，把长矛指向他们的方向。 站住，报上你的名字和来意。 我是索拉斯·托尔贝恩，激流堡国王。佩瑞诺德在哪儿？ 国王在他的城堡里，而你在入侵我们的国土。 那兽人呢？他们是入侵者还是客人？ 我们绝不会放兽人过去，我们会誓死守卫这条路。 不错，只是他们不走这条路，他们在这里南边的4条路上。 我们被告知要驻守此处，他们说兽人打算从这里过去， 但是他们并没有。幸运的是，我的人现在正把守着其他山路，但许多兽人已经走过去了，向着洛丹伦。哈斯在哪里？ 哈斯将军在下一条路上，和我们的主力在一起。我能带你们过去。 托尔贝恩认识过去的路，但他也明白如果有人能带他过去，就能更容易和哈斯说上话。于是他点了点头，向他的士兵做手势，让他们跟上他和这个奥特兰克士兵。他们又花了1个小时才来到另一条路，这是通过奥特兰克山脉的最宽敞的一条道路，足够让2辆满载的马车相错通过，而且不会擦到岩壁。把大多数士兵部署在这里也是很明智的，如果兽人们选择的是北方的道路而不是南边的话。托尔贝恩看到哈斯将军时，他正在与几名下级军官谈话，但托尔贝恩还是耐心等着那位带他来的士兵先向那位敦实的将军敬过礼。 哈斯将军，来自激流堡的客人要见您。 谢谢你，忠实。 陛下。 将军，兽人们正从你们南边的山路蜂拥而过，我们已经替你们封锁了那些道路。 南方的山路？你确定吗？但是为什么国王私下告诉我，兽人会沿北行进，而不是通过南方？这也是他派我们来把守这些山路的原因。 你是个好士兵，也是个出色的指挥官，但你总是不擅长说谎。你知道他们会走南边，不是吗？ 佩瑞诺德不知用了什么办法，和部落谈好了交易。我们让出路，换取他们的保护。 而你赞同这么做？ 我们面对的是灭顶之灾，他们会碾碎我们，杀光我们的人民，没人会来支援我们。佩瑞诺德做出了优先保护奥特兰克的决定，他所做的可能并不高尚，但是能拯救性命。 那些在洛丹伦的人民呢？因为你让部落毫无阻碍地通过，他们就会死。 他们是士兵，他们早就习惯了风险。部落会杀光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孩子，这可不一样。 是啊，不一样。你对你人民的忠诚值得称赞，但如果部落占领了洛丹伦，他们就能控制整片大陆。为什么你觉得你们可以独善其身？ 我不知道。他们的首领向佩瑞诺德做出了承诺，但我不知道可以信任这些怪物多少。我告诉佩瑞诺德，我们应当遵守对其他国家的誓言，但他抛弃了誓言。我曾宣誓效忠于他，我必须遵从。另外，我觉得他可能是对的，这可能是我们幸存的唯一机会。但是整个种族的生存比某一个国家的生存更加重要。如果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荣誉，我们将一无所有。那么，我会重拾我们的荣誉。军士，集合士兵，让所有人以最快速度向南边的山路进军。我们要去增援我们基留堡盟友，捍卫那些山路，击退兽人部落。 但是，大人， 立即行动，士兵！ 遵命，将军。 他在城堡里，他的私人卫队也在那儿。不过他们只有20个人，我可以把他拽出来。 不，我们眼下没时间担心他的问题。另外，如果是我去，这就是侵略；如果你去，那就是叛国。我们以后再让联盟和佩瑞诺德算账。眼下最重要的是拦截部落。 谢谢。